向往地久天长，怀揣昨日的雨雪风霜，一片赤诚穿越苍茫，接过岁月的春秋守望。像奔腾的黄河长江，一路跋涉，没有悲伤，接近希望的美丽曙光。我在路上看见满长江，